正对七曲景观第一排，大墩汇文明星双选区，散步七曲文心森林公园，二至四房只要自备88万起，星复发博士，04-255-7778。 Toyota All New Yaris 全新登场， 新复发博士，欢迎您回七旗文心森林公园的家，享受天际高空泳池、顶楼七旗环境步道、空中阳光健身房、星空温水 SPA、饭店式轻食、咖啡、下午茶。七旗文心森林公园最新热销个案，博士。24房只要自备88万起，04-2255-7778。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 飞碟 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No. 默的开完演唱会，默默走在上面，又讲了很多的中文。他是 Katy Perry， 默默去了顶泰丰，默默去了九份。 2:10，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欢迎你加入2小时的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时光。现在你在做什么呢？也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或是我们的17直播室来找我们聊聊哦。感受过一级玩家了，但是我还没有，所以我现在看到那个片段还是觉得、 你要小心。 怎么样？会不会爆雷吗？ 我觉得会不会就知道太多？ 没有，他现在因为剪成那个片段，还有他的预告片，看起来就觉得哈、 期待，你不要期待的那么满啦、 好高、好高哦。话说呢，在这一个连假期间呢，其实有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在台湾，然后在台湾的我们呢，就会看到很多很多人在日本赏樱、在樱花的画面。 是， 今天呢来到星期四，然后今天呢第一个小时要为你送上的是英美的流行排行榜。本周呢在 UK 金榜当中呢，有一位仁兄，他一次进了两首单曲，都是新进榜，他就是 Shawn Mendes。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歌曲，叫做 Lost in Japan。 All it takes is one flight, we'd be in the same time zone, looking through your timeline, seeing all the rainbows. I got an idea, and I know that it sounds crazy, I just wanna see you.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这个人呢，在 UK 金榜本周也有一首新进榜，但他的另外一首歌曲其实是高居在第二名的位置，他叫乔治·艾斯拉，这首歌叫做 Shotgun。 最近呢，就是台湾人都很关心，就是为什么一个在就是去美国留学的小高中生在家里面会收了， 居然要聊这个吗？ 1600发子弹呢？ 我 真心觉得就是 No more talk。 Me to a valuable weakness. There's no comfort in silence. No real violence in words. So I sharpen my blade and bow my head before I ceased and desisted. Though my stomach was a ball of resistance, I went straight for the corpse. With burns on the backs of my palms, well, I regret my cause.Stuck in this valiant position. Either I survive or listen, or cradle the earth. My godforsaken, weak impulse, I knew I had to admit this. Though I never wa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on, a sight to behold. With burns on the backs of my palms, well, I regret my cause.Trap back, ooh, trap back, trap back, yeah. Trap back, ooh, 嘻哈镜头 BCW feature 九一一建制全新单曲 Trap Bag， 将野心梦想实现装满你的包。 出门打拼不会忘了我的 Trap Bag， 没力气给你 no stop。 出门打拼把钱赚到我的 Trap Bag， mini rock on any block。 出门小心走到没人走到过的前方，绝对不把脚停下。就是要赢 I don't care about shit， I'ma get a boy， 没有再怕。我唱得好想要了你的命 Yeah， 这里不管 anyone money in Yeah， keep it low， keep your eyes on me Yeah， 钱的让我爽，赚的更用力 Yeah， 以前的我追着钱在后面跑 Yeah， 现在变得钱在我的身边找 Yeah， 我说我有点能够开的吊车炮 Yeah， 还记得他们当初全部都在笑 Yeah， 一直低谷的感觉实在有个糟糕，不要再被吸入这种生活周遭。现实生活不容易，但要知道等到机会来到记得爬得太高，风风吹起修到钱的路径，阎王大计全部收到我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梅雨季节，小孩在家容易发霉。可乐旅游提醒你，趁早安排出国晒一晒小孩。不论跟团或自助，都想享受阳光，畅玩乐园，晒出让人羡慕的美好回忆。快搜寻可乐旅游，分享世界的美好。 长痔疮，走路好痛苦，坐也坐不住，又肿又痒，不舒服，却有口难言吗？ 宝能智注入软膏，日本原装进口，有效止痛止痒抗发炎，修复受损皮肤，内置外置一注搞定。北市卫药广司第10702028号，本品系医师药师药剂生指示药品，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是吴声梅。 some.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I said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Come on, dance, jump on it. If you sexy and flown it. If you freak dead and own it. Don't brag about it, come show me. Come on, dance.Jump on it if you've sexed and flown it. Well, it's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it, just watch. Come on.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开演唱会 呀、 啊、 One, That's right, 没错，他就是 Bruno Mars。 而且呢，其实这翻开最近这几年的 Billboard 排行榜，前几名就都是他，很可怕的。 好想知道他账户有多少钱。 你除了想知道人家多少钱之外，还会想些什么？好了，去年的这个时候的 Billboard 第一名是 Shape of You Ed Sheeran， 三年前是 Bruno Mars。 那其实在今年 Bruno Mars 还是有新歌，还在排行榜前三名。五年前是这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呢在美国流行音乐电台是动不动都会放这首歌，然后同时呢还会就是如果你打电话进来就送你$20这样子。 Now,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what up? I got a big pack. I'm just pumped. I bought some shit from a thrift shop. Ice on the fringe is so damn frosty. The people like, damn, that's a cold ass honky. Rolling in hella deep, headed to the mezzanine. Dressed in all pink, set my gator shoes. Those are green drapes and a leopard mink. Girl standing next to me, probably should have washed this. Smells like R. Kelly sheets.But shit, it was 99 cents. I've been copping it, washing it. About to go and get some compliments. Passing up on those moccasins. Someone else has been walking in. But me and grungy fucking men, I am stunting and flossing and saving my money. And I'm hella happy that's a bargain, bitch. I'ma take your grandpa style. I'ma take your grandpa style. No, for real. Ask your grandpa, can I have his hand-me-down? Thank you. Velour jumpsuit and some house slippers. Dookie brown leather jacket that I found. Dig it. I had a broken keyboard. I bought a broken keyboard. I bought a ski blanket. Then I bought a kneeboard. Hello, hello, my ace man, my mellow. John.Wayne ain't got nothing on my fringe game. Hell no, I could take some pro wings, make them cool, sell those. The sneakerhead to be like, ah, he got the Velcro. I'm gonna pop some tags, only got $20 in my pocket. I'm hunting, looking for a come up. This is fucking awesome. I'm gonna pop some tags, only got $20 in my pocket. I'm hunting, looking for a come up.This is fucking awesome. What you know about rocking the wolf on your noggin? What you knowin' about wearing a fur fox skin? Whoa. I'm digging, I'm searching right through that luggage. One man's trash, that's another man's come up. Thank your granddad for donating that plaid button up shirt. Cause right now I'm up in her skirt. I'm at the Goodwill, you can find me in the... I'm not stuck on searching in the section. Your grandma, your auntie, your mama, your mammy. I'll take those flannel zebra jammies secondhand and rock that motherfucker. The built-in onesie with the socks on that motherfucker. I hit the party and they stop in that motherfucker. They be like, oh, that Gucci, that's hella tight. I'm like, yo, that's $50 for a t-shirt. Limited edition, let's do some simple edition. $50 for a t-shirt, that's just an ignorant bitch. I call that getting swindled and pimped. I call that getting tricked by business. That shirt's hella dope. And having the same one as six other people in this club is a hella don't eat game. Come take a look through my telescope. Trying to get girls from a brand, man, you hella won't. Man, you hella won't. Goodwill. Keep popping tags. Yeah. I'm gonna pop some tags. Only got $20 in my pocket. I'm ice cold from that thrift shop down the road. I'll wear your granddad's clothes. I look incredible. Now, come on, man. I'm in this big ass coat from that thrift shop down the road. I'm gonna pop some tags. Only got $20 in my pocket. I'm hunting, looking for a come up. This is fucking awesome. This is awesome. Number one. 这是五年前的 number one。2013年这个时候4月5号的 Billboard 冠军，就是刚刚听到这首 Thrift Shop。 那么今年的冠军呢？ I've been moving problems, starting trouble with me. Trying to keep it peaceful, it's a struggle for me. 现在的冠军还是 Drake， 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了他，透过电视 我也说他在台北街头闲晃嘛， 看到了他，他人在 Toronto， 人在多伦多观看 NBA 主场暴龙队对 Boston Celtic 的比赛，我看到了他他坐得比教练、助理教练跟主教练坐得还要近， 这太夸张了吧， 超级近，他就坐在记录台的旁边， 他也是教练之一吗？ 就是旁边。 God's plan, God's plan. I hold back sometimes I won't, yeah. I feel good sometimes I don't, hey.585 is my home code, ayy. We go to customs, north of Buffalo. Tell the greats I'll make my way, yeah. Till the fakes go MIA, ayy. Will I go off? Yeah, I may, ayy. Still. You should see the things that they wishing on me, ayy. They wishing, they wishing.Baby, what you say? Hop the jet to a different state. Throw the weed if you wanna stay. Don't delay, I'm delayed. New girl look like Summer Rae. Big ol' booty with a pretty face. I can hit the lotto if I roll the dice. I don't think you gotta tell me twice. Don't got other girls up on the side, but I wouldn't put that on my life. I got cash behind that picture painted. That's cause money is a frame of mind. God's plan, God's plan.I hold back sometimes I won't, yeah. I feel good sometimes I don't, ayy. 585 is my home code, ayy. We go to customs, north of Buffalo. Tell the greats I'll make my way, yeah. Till the fakes go MIA, ayy. Will I go off? Yeah, I may, ayy. 说到 NBA 球星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NBA 球星非常的哈这一位女星，这位 谁？ 这位 Ray Ray， 她叫做蕾哈娜。当然也有很多很多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多的球星喜欢她，然后呢，就有人就是黑人分析专家，你知道，明明大家都是华人，就黑人键盘黑人分析专家说，蕾哈娜在就是。黑人男性心中地位崇高，女神等级。 嗯， 这首歌就叫 Rihanna， 就是当然就是爱她的人写了一首歌，蕾哈娜。 Within your frame, it's like window. Tear off your garments, we can bend those. Give me your love, you know you're bad like Rihanna. I'll do you good, no wahala. But I can't promise forever. Oh no, no, no. So give me your love, you know you're bad like Rihanna. I'll do you good, no wahala. But I can't promise forever. Oh no. Can I tell you that I'm wanting you?I think you should have a drink or two. Truth is, I wanna lie with you, so come my way. Feel like you need somebody. So baby girl, come my way. Feel like you need somebody. Feel like, so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girl. Cause I can give you what you need, girl. So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girl. I can give you what you need, girl. You're looking my way now. Big spliff when we lay down. I want for now and some later. Give me a reason why you can't stay around. Please me, yeah, make it look easy. These niggas who need it, you know that you need me, need me. I say give me your love, you know you're bad like Rihanna. I'll do you good, no wahala. But I can't promise forever. Oh no, no, no. So give me your love, you know you're bad like Rihanna. I'll do you good, no wahala. But I can't promise forever. Oh no. Can I tell you that I'm wanting you? I'm in love with the way you move. And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a drink or two. Truth is, I wanna lie with you, so come my way. Feel like you need somebody. So baby girl, come my way. Feel like you need somebody. Feel like, so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girl. Cause I can give you what you need, girl. So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girl. Can give you what you need, girl. 2:43，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 就爱点你 UK 金榜。 怎样？你期待我要放是不是？在差不多11、12年前， 太久了。 对，在欧洲，哇，天哪，真是到哪里 席卷全世界吧？ 到哪里都听这首歌，就欧洲特别特别的夸张，就有点像是当时那个任贤齐的心太软一样，就是路边摊贩都在放这个，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收音机，他们都在放这首歌。Ray Ray Rihanna Umbrella。 Be worlds apart, maybe in magazines, but you still be my star, baby. Cause in the dark, you can't see shiny cars, and that's when you need me there. With you, I'll always share. Because when the sun shines, we shine together. Told you I'll be here forever. Said I'll always be your friend. Took a note from a 在台湾，只有中山凯宴给我米其林银座宅的感动。超星级饭店规划，连日本高阶经理人都选中山凯宴租房入住。 买这里，我发现只有珍贵的资产才能坐享一辈子稳定租金。 精华生活圈两房代租约，自备10%即交屋。中山凯宴25926888，完美的家在新复发。 网络威胁多，分安全，防毒软体保护你。电脑密码分安全，行动刷卡分安全 ，WiFi 连线公共网络分安全。有了分安全，网络隐私都安全。快搜寻分安全总代理湛阳科技。 最干净的浓浓 N 字毛巾，独家高温淬炼，五秒吸水，请选择 N 字才是最干净的毛巾。NONNO 浓浓。 大家好，我是罗志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收听飞碟九四强，罗志强陪您读好书，过生活，一起成长，一起变强。 无论冲刺或巡航，只要有 Volvo S60，就能在城市中尽情探索。D4 柴油引擎190匹，40.8公斤米的强劲动力，每公升20.4公里漂亮油耗，在领先全球的安全科技加持下，释放城市历险般的自在遨游。全新18年式 Volvo S60车系，限量优惠139万起，速洽全台展示中心。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好的事情，哦，你是我荒漠的指引，你有说不完的，你给我的不仅仅是爱情，在夜里铺开你。的梦想就是你，我牵着你看时间倒影，我暗自做了决定，要为你挡住世界难题，全心全意爱你。 I always love you， 在我眼中开出玫瑰，热情不易了解幻灭，日子越是平凡越明白多少珍贵，在你眼中绽放玫瑰，胸口打上蝴蝶结，我的你别再掉眼泪，我的爱永生不凋谢。值得幸福，别怀疑。 在我眼中开出玫瑰，若即不易了解幻灭，日子越是平凡越明白多少珍贵、yeah、在你眼中绽放玫瑰，胸口打上蝴蝶结，我的你别再掉眼泪，我的爱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永生不凋谢的林志颖，帅气依旧。这首歌曲在我眼中开出玫瑰，时间来到2:54。 不是有人说在假期的中后段会开始变天吗？ 啊，是。 你有感受到天气在转变吗？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 ，Albi 说云林的上午爆热，现在变凉了， 瞬间过了一个中午而已。 对啊。好了，说到这个玫瑰呢，就之前有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说哦，如果听到了玫瑰会想到什么歌呢？有听众就会想到这一首歌《 铿锵玫瑰》， 来自于林忆莲。 这家网站比较便宜啦。 哪会呀、啊？ 我朋友说这个网站价格资讯最完整。 哎，买房还是要找中介。 要比价，不要吵架；要买对，不要买贵。买房省钱，找乌比。 Are you ready？ 买房上乌比，上乌比乌比，气派了乌比，上乌比乌比。 现在就下载乌比超省房乌比价 APP， 或上网搜寻乌比。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桃园市桃园区福山街今天清晨发生住宅火警，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9岁男童。检察官下午到现场初步发现，起火点是1楼楼梯口到2楼楼梯间的电线插座，疑似因为延长线使用过当，造成电流负荷过大。桃园区福山街一户吕姓家族，大儿子吕传奇婚后与妻子施明秀、9岁儿子住在南投，昨晚带着妻小返回桃园扫墓。晚间吕传奇与母亲睡在水泥房内，妻小与二弟、三弟睡在紧邻的铁皮屋。今天清晨4点多，铁皮屋突然发生火警，火势猛烈，造成内部铁皮结构塌陷，火势1个小时后扑灭。消防员在铁皮屋内发现3名大人遗体，男童救出后送医不治。检察官初步发现，起火点是1楼楼梯口到2楼楼梯间的电线插座，疑似因为延长线使用过当，造成电流负荷过大，但详细原因还是要等鉴定报告出炉才能确定。时代杂志百大人物台东善心菜摊阿嬷陈树菊过年前病倒，到现在还没有痊愈，她决定退休，将菜摊交给侄子，目前仍在高雄静养。台东县长黄建廷今天表示，树菊阿嬷这样他也比较放心。黄建廷说，树菊阿嬷过年前病倒，他过年期间前往探望，树菊阿嬷就有萌生退休的念头，他当时也鼓励阿嬷不适合再这么操劳，应该把身体养好。今天中午他交代助理前往探望，树菊阿嬷不在家，前往高雄，他退休不意外，这样也比较放心。树菊阿嬷的弟弟陈洽明证实树菊阿嬷要退休，陈洽明说，他姐姐的身体尚未痊愈，无法骑机车，目前的状况根本无法3更半夜前往市场批货，现在在高雄一家寺庙静养，姐姐也决定退休，菜摊交给侄子经营。房市研究单位住展杂志今天发布3月住展风向球，32.4分，比2月大增4.4分，对应灯号转为黄蓝灯，终于终止连三蓝。不过住展杂志表示，成交组数离多头水准还很远，意味市况不容过度乐观。住展杂志指出，由于3月正值房市329档期起跑，预售屋推案量大，增到约新台币400亿，成交新增供给量虽然比2月增加，但只有500多户，而且多数是案量不足10亿的小型建案。从新成屋市场来看，业者仍以销售旧余屋为主，推出新建案的意愿似乎比推预售屋低落许多。住展杂志分析，从3月风向球来看，市况还是维持一定的热度，民众看屋意愿还是很踊跃，但引诱出手的关键在于价格。今年来北市仍有几个天价案大热销，但必须符合建商口碑好、同区段供给量极少、地段佳等条件。 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325点，来到21645点，涨幅1.53%。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9点，来到2437点，涨幅1.22%。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上涨64点，来到3404点，涨幅1.94%。日元以107.04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2264美元。清明连假开始，全台用电量减少，电力供应情况也稍微疏解。根据台电官网，目前用电量约2255.8万千瓦，预估最高用电量达到2500万千瓦，台电最大供电能力则是2674.3万千瓦。今天电力备转容量率达到6.97%，电力灯号为黄灯，代表供电吃紧。随着核二厂二号机跳机、核三厂一号机大修，目前台湾只有核二厂一号机、核三厂二号机并联发电。今天两部核电机组发电量约191.8万千瓦，发电占比达8.5%。燃煤发电方面，台中电厂一号机今天自主降载减排，七号机大修，其他正常发电。林口电厂一号机、新达电厂一号机也岁修中。台电燃煤机组总发电量达774.4万千瓦，发电占比达34.3%，再加上民间燃煤电厂 IPP 发电占比6.2%，燃煤发电占比约40.5%。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今天金门、马祖及台湾西半部容易有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目前马祖持续笼罩在浓雾中，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北部气温28到31度，中部27到29度，南部28到29度，东部25到28度，澎湖25到29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早哦，老王，一大早出门去哪啊？ 去上班。 你不是退休了，怎么又去上班了？ 退休后闲不下来，就去应征附近大楼的管理员工作。 像你已经在领劳保老年给付，再去工作，雇主还要帮你提缴6%劳工退休金吗？ 当然要啊。即使已经领过劳保老年给付或劳工退休金，如果在受雇于适用劳基法行业，雇主仍然应该从劳工到职日起至离职日止提缴劳工退休金。此外，雇主也必须把每月为劳工提缴退休金的金额在薪资单中注明，或以其他书面方式通知。如果劳工个人有自提退休金，也要一并注明哦。 原来如此。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3:1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的时间。 妹妹爱漂亮你倒是记得挺清楚的 耶、yeah, 妹妹爱漂亮绝对不会忘记的哟。所以一开始为你送上 Perfume 这首 Laser Beam， 刚好呢就是在一期直播很多人就打开，然后看到吴玛丽说哎、欸，为什么戴口罩啊， 因为我今天戴口罩是因为想说连续假期放了一个一阵子的假，我就去打了净肤镭射这样。 对，就是吴玛丽昨天去接受了 Laser Beam 的镭射光束 应该很多女生现在都常常会去打净肤镭射，各式各样镭射，你有什么雀斑的，有什么全骨母斑的、哦、有晒斑的，各式各样的斑，然后真的那个斑的机器也出来越来越多、哦、像是很贵的皮秒啊、嗯、之前的打毛孔的飞梭啊、嗯、 不如今天就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因为就是对于没有打过雷射的人来说，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新领域。你刚刚说什么飞梭、皮秒、净肤，然后完全搞不懂有什么样的差别。 嗯， 对啊， 很多人都说打净肤雷射是在打怎么样，我自己就是 有打心安的吗， 就是这几年打下来的心得，我觉得就是打心安的，就是很像是以前还没有这么高科技的时候，我们会去找那个阿姨坊间的美容坊来做脸 哦， 就是偶尔把你的粉刺清干净一点，然后 你说像斑比那样子吗？碗面 碗面我是在更早试，但我是没有试过啦，就是有点类似那个样子，只是。净肤镭射就像是用台机器帮你做脸 哦， oh. 就它可能会让你代谢好一点，然后可能常常我在外面有时候偶尔晒太阳，然后你可能晒得很不平均， uh-uh. 就觉得整个脸怎么灰灰脏脏的，打了净肤镭射会让你的脸看起来比较亮的感觉， oh. 就是亮亮一阶，会有短暂性美白的效果。 Uh-uh. 可是就是净肤镭射你打完之后，大概我觉得2-3个月它就会回到原本的样子，嗯嗯，所以大家才会说净肤镭射打保养的几个月就要打一次这样。 Uh-uh. 但之前也有说过，就是你去很多诊所，他就会说一个月就来打一次。是啊，效果最好。我是觉得一个月有点 太近， 有点太近了啦。就是你根据自己的荷包还有你脸的状况，几个月打一次应该是 OK。 那净肤镭射的，就是它如果像是保养，2-3个月要进场维修一下的话，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每一间不太一样哎、欸，就是然后又有什么体验价，然后也会有什么，如果你净肤又掺其他的双拼，你知道你吃那个。烧辣饭可以鸡配鸭、香肠配烧肉，然后那镭射机台也是一样，可能就是哦，我这边想要加强 T 字，要加一点飞梭，就是那个价格、哦， 所以那个会再加钱加上去加上去， 会有浮动。然后 如果最一般便宜的，然后不算新客户的体验价的话，就一般便宜，就是不是一次要买什么10堂、20堂，有一堂买的吗？ 我觉得 那个 range 应该在哪里 ？range 多少？ 对，譬如说。一次应该差不多是从比如说1000到3000。 哎、欸，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那个价钱，因为我不知道其他整间怎么样。 嗯、 我还蛮始终的，就一直固定在同一间打，就是可能1000多也有过，2000多也有过，加码到就是在打看新的东西到可能3000，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贵了。就这之间的浮动，因为还有搭配那个医美诊所，你去的服务是你打完雷射之后，他会帮你敷脸跟冰敷，因为有的很便宜，你去体验价999， 打完就再见， 他就是一关说 拜拜 你自己卸妆卸好了来躺好，打完就说好， 就这样 走吧。然后我朋友就去体验过那种999，他整个脸热辣辣的离开，因为他根本没有帮你冰敷跟敷脸，然后想说 哈，太可怕了吧， 怎么会这个样子就让我走了那样子。 好好好，所以就是请大家， 你那个价格要把前后他付的东西也要 加上去。 嗯， 哇，我觉得医美就真的会很喜欢你这样的说法。嗯，太棒了， 我是不是很像 真的很像业配或代言的？我说嗯，找这种人就对了，没错，不可以只看那个便宜。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也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联播网的 APP 官方专属，然后在上面跟我们讨论一下最近的妹妹爱漂亮，除了在雷达上面，而不是是雷射上面，除了在雷射方面，还有就是其实女生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聊，彩妆保养品，我们还是不要进入到衣服部分好了，那实在太可怕了， 衣服算了。 对，妹妹爱漂亮。 不是在做刺激，随波逐流的心难道还玩不腻？爱骂又爱跟，我才懒得理你。 Hating on my swag, but you wanna know me, yeah. Wakey wakey brah, 睁大眼睛 brah, 你搅和整个晚上认了多少亲戚 brah, yeah, getting higher higher higher, 全部干杯 bro, 明天免疫是路的 zombie, oh, I don't mess with your face, nah, I don't mess with your lens, nah.都不用带出门 cause you all sound the same, OK, 坐在高处鸟看群魔在乱舞，我的观察老婊子们爱装酷。 On my radar, my radar, my radar, my radar, I'm a seer, I'm a seer, I'm a seer, I'm a seer, 梦转夜魔狗谁狗叫在嫉妒，谁在想谁害我倒退好几步。 I'm a seer, I'm a seer, I'm a seer, I'm a see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You know I don't give a fuck, sir. You just tryna hang with us. You know, 我走在前面了，你还在模仿着，但你还在规则。我已经够你了，你还在开 pose， 我开 pose 急了，我都到终点了，你也没等。I'm coming up quick, I'm coming up quick. 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you're watching this bitch. I'm coming up quick, I'm coming up quick. 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you're watching this bitch. Billion sex on a boy, I got it. Billion sex on a boy, boy.Billion sex on a boy, I got it. Billion sex on a boy, boy. 输一夜的游戏，有谁清醒，有谁出息，有谁会醉了你，又是谁杀了你？有谁在看着你？有谁在看着你？有谁在看着你？有谁在看着你？坐在高处鸟看群魔在乱舞，我的观察老婊子们爱装酷。On my radar, my radar, my radar, my radar, I'm a seer, I'm a seer, I'm a seer, I'm a seer。摸穿夜魔狗，谁都叫在嫉妒，谁在想谁害我倒退好几步。I'm a seer, I'm a seer, I'm a seer, I'm a see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on my radar, sir. You know I don't give a fuck. 全球乐坛屏息以待，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自由电影原声带。全球缔造百万专辑销售记录，网络超过5000万次点击，一世代连恩、瑞塔欧拉性感对唱，艾丽高登、西雅、杰西 J 共同现身。 自由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节约用水，从平时做起。大家好，我是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处长陈景祥。水是上天赐给的礼物，让我们共同珍惜水资源。洗衣、洗手、洗澡，调整适当水量，随手将水龙头关紧，小小的改变就能帮您省水。洗水就是洗衣服，省水就是省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与您一起爱水省水。 以上为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广告。 我是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过了下午的三点半，嗨，你好。因为现在录音间关成以前，我们青春点点那个暗度，我刚才讲凌晨的，在讲凌晨三点半。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下午三点。OK，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星期四的下午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所有关于可以让你变漂亮，不只是妹妹啦，哥哥也都可以，弟弟也都可以，叔叔阿姨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漂亮秘招。 毕竟我常用的产品也不多，然后很多东西也都是靠那个，有时候上节目啊、外景啊，然后化妆师他有什么新产品就会试用给我看。哦，这礼拜呢，他就帮我试用了新产品。嗯，这个产品是我以前没有注意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热爱打亮的女性，打亮就是在你的脸上一些 局部加强那个亮亮的感觉，会看起来 颧骨啊，然后比如说我们要上色的时候基本上应该上同一个颜色， 不是会让脸看起来比较烹润比较立体， 可是会在其他地方打上一些比较亮的颜色，你就看起来哇是名模脸。 对，他这次帮我上一个新产品是Make Up Forever， 他出了一个 HD 的什么亮亮的乳，就是里面就是打了会亮亮的。他们是现在的名字都很难记， 很夸张。 但如果你热爱打亮的话，它是用在我脸上的，那天用完的感觉是真的是蛮细的珠光。你就是会对镜子这样左看右看，左看右看说，蛮美的。 或是啊，如果你实在是觉得这些东西因为买来要花钱，然后呢上到自己脸上需要学习要技巧，你可以下载无他相机。 最好是来看我们演唱会，就好其他时间勿扰，脑袋空空也装不下这城市中每张奇葩的面孔。 I gotta go, I gotta go， 我要回家写歌，你可以回家，你可以看书啊。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差距，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对啊，应该是忘了。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差距，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我只想你陪我去散散心，可是你却面无表情，说还有事情，我真的不懂你。我以为我们可以一起探索这座城市，发觉彼此身上从没见过的样子，可是你不是我真的隐藏时。 刚刚玛丽在分享啊，就是打亮这个技术可能跟遮瑕一样，就是需要练习的。 这很深啊，就跟要念那个博班是一样的。一样的 彩妆薄斑 困难，打亮哪个局部，然后你要打多大，然后是粉一点的亮呢，还是 打在哪里？ 对， 然后跟旁边的搭配， 然后粉的跟膏状的磨起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哎，那个真的是学问。 然后遮瑕也是， 遮瑕还要看你的眼圈是黑的、青的、红的还是紫的， 或 者 要点那个痣，有时候你点的太明显，就说哎，为什么你这边一块？就是会被发现啦，对啊，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明日の今頃にはあなたはどこにいるんだろう、誰を思っているんだろう。 You we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いつか誰かとまた恋に落ちても、 I remember to our love, you taught me how、 You were always gonna be the one、 今はまだ悲しいラブソング、新しい歌歌えるまで。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宇多田的 First Love。 可能很多人呢就是最近一直在想着念着然后绝望的就是天哪，安室要隐退了，然后我抢不到票。 他们会活在那个很沮丧的氛围当中超久站不起来，然后在大家真的去看演唱会那一天他会跌入谷底， 真的。然后我有朋友呢，因为他在香港，然后他非常非常幸运竟然抢到了香港票。 你知道很多人 又抢到了深圳的票 去香港看吗？他们说香港票好买很多， 真假的。 然后就说因为可能就是你太想看了，于是你会想说是不是要花钱买黄牛呢？但是黄牛钱就等于是你干脆就去， 你就去香港玩一趟好了。 对， 真的耶。但香港这个也已经结束了， 对， 来不及 了，我们就是马后炮。 No more， 你别再远，有就这样迷糊到底谁没关系，至少我还有点醉意，是你心提醒我这段关系。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在今天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美眉爱漂亮当中，是明伦吗？他有说诊所都有宣传说打一次皮秒的效果会大约等于3到4次的净肤，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去打过一次体验价，觉得他没有说那个效果如何，但是他觉得是太喷钱， 皮秒真的很贵。 对，然后他说他说效果也没有诊所说的那么神。 我跟你说，当你说出说我打过那一次 3-4倍， 我觉得还好啊，他们就会说这种东西 要第二次才会有效果。 没有，不是一次就看得到效果的。 他也不保证你第二次， 他不能讲那个保证的话术啊。对啊， 跟我在做那个投顾节目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不能讲保证， 而且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 天哪，这个时代好容易被骗钱哦。 真的啊，所以 骗子好多，也不能说他们是骗子， 就是啊， 就是有一个产品，然后我要想办法去说服你去购买它，可是我又不能把话说得很死，可是我要一直说它很棒它很棒它很棒。 Yo, まずはまっすぐに飛んで Give fly 向かい風焦って面食らってもう一回遠く開けた世界羽ばたきたい Free my mind サテライトももう近い日もサチも行かなくなってそう途方に暮れた日々も今じゃ Memory Yo, keep it real いつでも仲間たちと刻む名前をディギモディギディギディギディギIt's a city of desire ガンガリ見下ろせばフォローハイインスパイアファイア飛び出して from fire to astral sea Yo my man dig him out for me Till again 操作ワイドマンマファーハイ Try and まるでワーケットミーじゃないぜ、この若さのチバキバキサイで持ってぶっ飛ばすまで Yeah Step up to work ならそうアクロー So アクロー So アクロー Pop って work でもそうアクローWhat's up, all the hype? Just one time. That's right, let's get it together. Hey, yo, 飛べ飛ぶなら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ぶ飛Should it be to be filmed tonight? What? Should it be to be filmed tonight? Come on, y'all, and we can feel so good together. What? Should it be to be filmed tonight? What? Should it be to be filmed tonight? What? Should it be to be filmed tonight? Come on, y'all, and we can feel so good together.Hands, everybody, come on! Everybody, just clap your hands. Yeah, yeah.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come on! Everybody, just clap your hands. What?たった1秒でさえもう forever の中の大切な人かケラだから You're together 飛んでこうぜ brother ハイと共に目指す sky and 再会を待った start up 超える時の狭間に刻み込みの Your best to get the future 無重力の中で shout I think about この世の death and trap これが answer for space そうだこんな単純なことに気づけば You can feel the truth 9 news 女神たちのポエムに時空を超えた恋に奇跡を超えるならばできるさ Yo whatever come onWith my man, shit, yo, 飛ぶの まだ飛ぶ飛びたい Boy, boy, boy, boy 寝伏せてよ束の間の涙だけくれてもあれよ、あれよ気づけば時間だけが経ってたなんてよくある話って感じちゃダメじゃんじゃなくて直すべてよ注いでたのこう Stage, about to, 外地決定そう Come on, one time for your minds like that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should it be to be filmed tonight? One, one, one, should it be to be filmed tonight? Come on, y'all, and we can feel so good together.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待っ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您听过穿透人心的萨克斯风演奏吗？国际萨克斯风天王胡笙，5月7日台北国父纪念馆与您精彩相见。宽宏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在你耳边慢慢听你烦恼。 今天的你睡得好吗？每一份焦虑都是小事，别紧张。守夜人全新作品《晚安使用手册》陪你发行。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路。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即将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我是张涵雅。 3:49，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你在哪里呢？在家里吗？在家里做什么呢？在车上吗？在车上要去哪里呢？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让我们掌声欢迎华人女单金曲。用这首歌跟各位的清明节说一声， 为什么？ 午安，再见。今天是4月5日，好，还是在继续的连假期间，希望大家呢连假都过得。 今天是不是算那个开心的高峰嘛？因为你已经放了一阵子了， 对。 然后接下来说，天哪，我还有那么多假期， 很快乐。对，今天才进入到第二天而已，接下来还有3天的假在等着你哟。最后呢，要跟你说一声拜拜，然后要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明天见，再见。 戏化的悲剧，真话的上瘾，睡醒他真内心。我在咖啡厅点一杯咖啡，强奸两人为我所谓电源垂帘，邻座的鞋烟。哦，吸引力法则，迎面走来一个面，换上一批戴手表，抢鞋都不来。匆匆一瞥，我就要搭上你是我的一个准时。我就要捣蛋，让人明白爱不简单。爱也可。 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